如周泽楷现在虽然人气超高，但还没有奖杯在手，终究还是欠些说服力。换个房间，去坐一下。王杰熙回道。展楼兰真是受宠若惊，连忙把这个喜讯告知几个伙伴，大家一听也是挺振奋。说实话，他们被黄少天虐得挺惨的，都自觉地在角落里消沉着。 原本竟然还是有大神留意到他们吗？展楼兰同时还把这事儿和叶修那边说一下，顺便问叶修要不要也来。哦，他向你们要战吗？那就去呗，我就不去了。叶修说：“好好，那我们自己去了。”展楼兰回复着叶修，那边却是早已经答应王杰西了。 王杰西房间也已经开好，回复了过来后，展楼兰立刻招呼着几个伙伴就过去了。叶修这边已经退出房间，离开了竞技场，竞技场里的邀请自然也是发不到这里了。黄少天哪肯这么轻易罢休啊？世家君莫笑好友，结果人直接没开好友开关。叶修刚进神之领域的时候。 就被申请加好友消息堆到卡机，早把这个给完全关掉了。游戏里联系不上，黄少天只好狂弹 QQ，直到叶修在线，也不再群里嚷，直接私聊，一堆消息复制粘贴，狂发不停。结果终于收到一条回复：“拉黑你啊！”黄少天抓住对方 QQ 上线的这一瞬，狂暴手速。 QQ 抖动，视频邀请、语音邀请，发各种大图片，显示自己锲而不舍的决心，终于又换到叶修一句回复：“吵死了，下了。”说完，头像果断黑掉。黄少天又是不信，持续骚扰又是5分钟，全无反应，终于也是无可奈何。转去群里一扫，却是热闹得很。 大半夜的没人去睡觉，都在讨论散人的问题。有些个这时才知道的，连忙打听，纷纷索要视频要看。那场当然是人人都有录像，有热心选手立刻直接传到群共享里，没看到的人纷纷跑去下载。作为视频中的扑街主角，黄少天自然很是郁闷。但郁闷归郁闷，他却也是露了相。 此时其实也是点开播放，正在慢慢研究着，感觉如何？正看着，QQ 上队长余文周却是发了消息：“很难缠。”黄少天回道：“不过修正场到底还是掩盖掉了不少问题。”没办法，他级太低了，真开普通场打，他用龙牙都破不了你装备的僵直抵抗。余文周回道：“嗯。” 但是散人的连招确实繁复，这样研究的话会花不少精力。 嗯，比赛终究不会因为某个人而决定。但我有预感，他回来后一定是个大麻烦。他从来都是。可惜啊，像他这样的散人找不出第二个。黄少天因为没有实验对象而痛苦。那几个人你觉得怎么样？宇文州问道。当然是说展楼兰几人， 水平都还行。 但都太嫩了，名额对水平。黄少天回道：“名额对的意思就是指每赛季时积分挣扎在最后两名附近，为了不掉到最后两名失去名额而挣扎的队伍。这赛季前半段，加士战队就沦为了名额队的角色，让人大跌眼镜。结论不要想得太早，距离他们进入职业联赛还有半年的时间。” 嗯。 拉到叶秋对他们帮助很大，没有消失期的雷霆也不过是名额队水平。 但叶秋下赛季只能中途复出注册，前半程是没法出战的。 所以说，这支队伍真正发力可能要到第10赛季，那时的叶秋又会是个什么水平呢？黄少天嘀咕着。这个真不好说，一年的退役终究会让他生锈，还是会让他得到难得的休息。 鬼知道他有什么阴谋。 黄少天骂着：“霸图俱乐部。” 引人围观的散人也没能打动张新杰雷打不动的索西。黄少天才接受车轮战到第二场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去休息了。不过霸图来围观的不止他和韩文清两个，只是此时韩文清只是自己静静地在看着视频，没有去找自家的选手讨论，也没有去看职业选手人群里众人的议论。屏幕中所播放的视频正是叶玉生凡被君莫笑浮空连击的那一段。韩文清注视着屏幕，但眼神似乎又不是那么集中。可是一到叶玉生凡出落凤斩逆转形势的那一刻，他立刻就会伸出手来把视频推向前，拖到君莫笑龙牙天机起手的地方，换一个视角，然后继续看下去。一遍又一遍，韩文清一直在看着，突的他眼中的光芒好像炽热起来，微微点了点头后果断地关闭了视频，关闭了电脑，起身关灯去休息了。家事俱乐部，孙翔也在看着视频，他也没有参与任何讨论，他也像韩文清一样反反复复地在看，但是他看的是完整视频，而且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视角，就是黄少天的主视角。他一边默默地看着，嘴里一边还在不住念叨着什么。所有战队没睡的选手此时几乎都在做着这同样的事情，看视频。他们或是和群里的所有人一起讨论，或私下和几队的队员讨论着。每一支队伍每一个人都试图在这视频中找到些什么。叶修却没有，他甚至根本就没有录像。离开比赛，离开竞技场后，他像个没事人一样去练级了，这让陈果大为不满。击败黄少天让他看得热血沸腾，他超级期待叶修把进来去围观的职业选手全都挑一遍，把他们全部给打败。这个幻想虽然有些夸张，但越是夸张的东西不是越让人觉得带劲吗？ 去啊去啊，干嘛不去？ 陈果说，因为我对这些人目前完全没有要加深了解的必要。与叶修，陈果也是没脾气，看他在那儿悠哉练级，当然没什么观赏性。陈果倒是惦记上了展楼兰他们和王杰西的比赛。 汪杰西又找上他们有什么企图啊？难道说看中他们的才能又想拉拢人？ 陈国知道汪杰西拉拢唐柔的事情，由此展开推理。 不知道啊，我去侦查一下。 陈国说， 想看热闹直接去就好了，找什么借口啊？ 叶修鄙视。陈国朝叶修挥舞了一下拳头，自顾自地去找展楼兰问上了。原本对金钱战士一直不怎么感冒的陈果，在看过展楼兰和黄少天那一场 PK 后也是有所触动，看法大为改观。确实有钱可以在经营角色时少有许多弯路，尤其是在装备方面，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忽视了对方的努力。展楼兰在和黄少天的那场比赛前半段虽然有点魂不守舍，但在后面却是很好的让人看到了他的努力。陈国也不由为自己之前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感到有些懊恼，不过这当然也不必说出来，既然感到悔意，以后和人好好相处就是了。陈国心下这样想着，于是也对展楼兰他们和王杰西的切磋有了兴趣。这朝展楼兰一问后，展楼兰立刻就把房间号发了过来。陈国跑去一看，场中正打得热闹，而这一次因为没有叶修的君莫笑那个拖后腿的角色，他们赫然用的是普通场。王不留行这神级角色的装备绝对是压倒性的，而展楼兰他们也正是想见识一下神级账号的装备有多强悍。陈国进来后正看到小北的战斗法师败下阵来，朝几人一问，得知这已经是第二场结束， 之前元素法师前方隔海已经败了一阵。这可还没过多久，居然已经打完两场，可见面对王杰西，这几人输的可能比对黄少天时还要惨烈。毕竟这一次他们不单领教了职业大神的技术，还在感受神级角色的强悍。小北输掉后，叶希和展楼兰两个也是轮流上场，结果都是没能创造出什么机会，就被王杰西给拿下了。余下又是个牧师同志，自然不用上去玩单挑，连输了四阵的几人都是暗暗的有些不好意思，挺想再打打，却又不好意思提出这种耽误人家时间的要求。没错，面对职业大神使用神级角色展示出真正威力后，几人只觉得和人 PK 完全是耽误时间。 哼，输得很惨啊。 陈国也正替几人懊恼，这边叶修却是飘来了一句。陈国扭头看时，叶修目光早转回自己屏幕了，不过很显然他也是也从陈国屏幕上瞥了点战况。 不是修正场啊，他们这些角色比王不留行的还差了远了吧。 陈国早看过这些人的装备了，确实有着一个金钱战士该有的华丽，但和职业角色比还是有些差距。人职业角色的装备并不单是网游中可刷的极品，更重要的是自己研究出的自制装备。尤其是王不留行这种封神的角色，银装从头到脚，这何止是金钱，这是金钱和荣耀尖端科技的结晶。 嗯，这一点我想他们不会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所准备。 叶修说。 什么意思啊？ 陈国问。 你忘了呀，展楼兰他们开始对于他们的实力是多乐观呢、啊、技术和经验方面的差距没有亲身接触过，搞不太清情有可原，但装备的差距这是很直观的东西。如果他们不至于自大到觉得他们的技术已经可以把这么显然的装备差距都弥补掉了吧，冲他们之前那份乐观，我想他们在装备上应该有所准备。现在身上的可能不是他们将来在职业联赛中会使用的装备。 你是说他们也已经准备好了银装？ 就算目前没有，他们应该也有办法在装备上弥补一些差距了吧，不然的话我真要对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无语了。 两人这说着，那边比赛却还没完，王杰西竟然又和他们每人又交手了一轮。这一轮不如上一轮那么惨烈，但结局却没有改变。非修正场里更大的优势让王杰西想输给这几位都有些困难。 这王杰西到底什么意思啊？ 陈国问叶修。 这不是你要去侦查的吗？你怎么又在问我呀？ 你不是对这些人都很了解吗？你来说说看啊。 只是试探实力而已。 试探实力？ 这些人都将会是他们微草下赛季的对手，王杰西是从来不会轻视任何一个对手的，他是真正想摸清楚展楼兰他们的水准。 那现在呢？打了两轮还能摸清吗？ 单人水平估计他也看得差不多了，至于团队，我估计他也不太好意思说我一个人单挑你们五个，八成是找个借口，比如说有空咱们打个友谊赛啊什么的。 叶修目光游离。 啊！ 陈国一声惊叫，因为就在他回过头来后，发现公众频道里王杰西果然正在和展楼兰他们商量有时间组织场友谊赛的事。 神了你！ 神是神，不过是眼神的神。 什么？ 我看到他在说呀。 叶修指了指陈国的屏幕。陈国恍然，原来这货是看到他这边公共频道里王杰西在说这话，难怪刚才说到这时迟疑了一下，目光还飘忽了一下。陈国很努力地把到嘴的脏话咽了回去。竞技场里， 友谊赛仪式，展楼兰他们兴高采烈地答应了。陈果禁不住有些忧虑， 这算不算是上当了呀？ 上当？你也太夸张了。展楼兰他们被微草试探，但他们何尝不可以去亲自感受一下冠军队的实力？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难得的机会。 叶修说着，一边又是瞥着陈果屏幕，看到双方的聊天后又是感慨， 哟，要定到赛季结束啊。王杰西啊，王杰西， 怎么了？ 这家伙显然也觉得这帮家伙现在就去打职业联赛的话还不足为虑，所以有意把时间推得迟一些，好看看这么一段时间里这些人会不会有什么提高，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这人真是…… 陈果以往看到最多的只是比赛场上的王不留行，而这个角色背后的王杰西顶多就是从一些报道或是采访中偶尔看到，陈果又不是他的粉，所以了解也不太多，而从叶修这里他感觉了解到了一个真正的王杰西，一时间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去形容。对这人，陈国心中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也不否认用心，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和叶修一样，他们这些人对于荣耀的投入，陈国觉得自己怎么也赶不上。王杰西和展楼兰一伙人谈妥后，也是各留了联系方式，就从竞技场里退出了。展楼兰一出来后就给叶修发了消息，发了个郁闷的表情。 我都看到了 啊， 从那个朱元霞的电脑上。 哦，你们俩是一起的呀？ 嗯， 输得好惨啊， 实力有差，角色也有差，这样的结果你们应该有心理准备了吧？ 有是有，但是输了终归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嘛， 都要成职业选手了，要学会飞快地从失败里站起来，从失败中学到东西。 理儿是这个理儿，但也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呀。 加油吧。 嗯，一定。 展楼兰发了个奋斗的表情，咬牙切齿的。虽然继上次被叶修狂扁后，今天又是被刺激不小。随后双方各忙各的，也不去多话。直到第二天，各大电子竞技的媒体平台，从网络到平面媒体，竟然都竞相出现了一则头条，众职业高手围攻君莫笑，跪求一战为哪般，连忙三个大问号在各大媒体平台上闪耀着。内容报道的正是昨天晚上一大堆职业选手的角色突然蜂拥到神之领域，而后进入了竞技场里的同一房间。他们不是互相切磋，而是共同指向了一个对手，他就是近期在荣耀圈中迅速窜红，手拿百变银武重新操起消失很久的散人玩法的谜样的男人君莫笑。这犀利的叙述让早餐时看到报道的陈果当场就失态了，早餐奶喷了对面那谜一样的男人一脸。 喂， 叶修表示抗议， 抱歉抱歉啊，实在是。 陈果自己也被呛着了。